好，翻嚟1月12号嘅经会天下啦，咁啊，继续有安东尼喺度为大家介绍今个礼拜嘅外汇分析啊。 喂，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见到个美金咧，好似系先升后跌喎， 系啊，上个礼拜嚟讲咧，其实个美金个势头都几好嘅，咁一路嚟讲咧都平稳向上啦，叫做。禮拜四嘅時候咧，甚至乎嗰個美匯指數咧，曾經見過81.187嘅，呢個係7個禮拜高位嚟嘅。咁但係到咗禮拜五嘅時候咧，就開始出現咗天翻地覆啦。咁其實個轉捩點嚟講咧，就係一個美國就業數據啦，冇錯啦。咁其實個數就業數據係咪真係差得咁緊要咧？咁即係如果你睇表面上嚟講咧，佢只不過係好淡參半啦。咁起碼嚟講咧，佢個失業率其實係由7% 跌到落6.7% 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對於嗰個美金嚟講，理應咧就係利好嘅，因為聯儲局講過就係話，當個失業率如果跌到落6.5% 嘅時候咧，佢就會有條件加息噶嘛。咁但係咧就睇翻另一轉頭咧，就係話佢個新增嘅非農職位咧就只有74,000個，比預期嘅接近200,000個咧。是少了一半有多咯。其实这个数字这么曳来讲呢，即是如果看回那些通讯社来讲呢，其实是有些是受到那个天气的影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加那边很大镬啦，即是中东的南极和北极。 这个亚特兰大都很大镬的，-27°C。 不是啊，你好像不知道加拿大哪个省不知道-53°C。咁跟住 差不多的，因为西伯利亚那个纬度都差不多都是一样冻的。 是啊，咁但是你看回地球另一边的澳洲咁呢，如果礼拜五大家有看报纸都知道，就是说澳洲那边呢不知道哪一个省呢是去到成40多°C接近50°C的。咁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偏风雨的情况，即是在上高的蝙蝠全部都熱鬼死了，跌鬼了下來。 我看到我的親戚在加拿大都很大鑊，間屋都凍到都是雪櫃的，全部都是。 總之就天氣是反常，你想想就是說一個地球的一邊和另外一邊來說，可以相即高低即大家的溫度是相差100°C的。這個其實來說，即我想都是很難見到的這樣的情況，即以前都很少見到。 天氣這麼差就影響個就業數據，人們回不到工啊，還是見不到工啊，還是被人炒呢？ 其實呢就第一就是說，可能天氣凍的時候遇到這樣的天氣的時候呢，企業那個招聘的意欲不大啦。第二呢就是找工的意欲也都不大啦，因為其實呢有另外一個調查呢就話有273,000人咧，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咧，就留喺屋企，係唔去翻工嘅。咁呢個數字嚟講咧，係1977年以嚟最高嘅數字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個浪翻 payroll 嚟講咧，其實都係受個天氣嘅影響比較大啲啦。 都係喺屋企做啦，唔好翻公司啦 嚇。係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咁係咪真係差得咁緊要咧？咁我哋又睇翻就係話上個月嘅數字咧，佢係由203,000份咧係上調，即係修訂到去241,000嘅。其實整體嘅數字嚟講，其實唔係話真係差得咁緊要啦。即係今個禮拜咧，可能係受到季節性啊，或者係個天氣嘅影響啊。咁但係之前嗰啲數字嚟講咧，都係一路都係向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個美金臨尾嘅時候俾人哋咁樣沽落嚟咧，我覺得係有少少 overdone 咗咯。咁嗰、那個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即係美國嘅天氣仲係咁樣嘅話咧，一月即係到咗明啊下個月月頭公布嘅一月數字咧，亦都可能唔會好得去邊咯。即係呢個大家都要留心咯。咁但係亦都就係話聯儲局喺今個月月底嘅時候開會嘅時候咧。亦都更加難做啊！第一就係話你見到個失業率跌翻到6.7%，咁但係咧嗰個就業嘅情況又唔係話真係咁理想喎。咁究竟佢可唔可以即係真真正正咁循步漸進咁去減少個買債規模，即係做翻一個 tapering 咧？咁呢樣亦都係大家所關心嘅咯。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睇翻上個禮拜五嗰個十年個 U 嚟講咧，係由禮拜四嘅2.967% 跌翻落去2.861%咧，咁即系话其实大家都预期就系话联储局喺今个月月底嘅时候咧，可能乜嘢都做唔到，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咩咯？亦都系嗰、那个啊、 匯市即係走勢比較反覆嘅原因咯。 即大陸就呢個霧霾天氣啊，咁啊啊北美就呢個冰河時期啊， 係啦，啊哈，咁啊總之就大西洋即係澳洲嗰邊就係咩啦？就係、是、熱火朝天咯。 係咁啊，講埋啊，係咁澳洲嗰邊嘅情況嗰、那個 currency 又點樣咧嚇？ 嗱，其實係平穩嘅，即係啊個澳洲嚟講咧，我哋知道上個禮拜頭嘅時候咧，都喺90邊嗰度上，亦都上唔到90嘅。 係。 咁亦都係話上唔到90之後咧，就慢慢落翻去，最低咧就落過去864嗰個位啦。禮拜四嘅時候。 嗯。 咁但係禮拜五咧，亦都因為美國個就業數據差劣啦，所以個澳洲指係彈翻上去90樓上嘅，即係終於都掂到90嗰個位啦。咁最高係見過0.9004。咁啊，但系收市嘅时候咧，亦都系即系差唔多嗰啲位啦，都系8994，都系叫高收啦。以澳洲指嚟讲就 系 啊，咁、那个纽指嚟讲咧，就亦都大致上走势系相若啦。咁亦都系喺啊美国嗰个就业数据出咗之后咧，就见过零即系升翻上去0.83楼上嘅。咁但系其实如果真系严格嚟讲咧，咁多只 currency 嚟讲咧系。上個禮拜高低位咧，大一般嚟講都係150點左右，其實個波幅係好窄，即係我係冇見到就係話好似美金有上有落喎咁，但係實際上嚟講係俾你食到盡都係150點，除咗一隻加指之外，加指嘅波幅咧就係有300點嘅，啊有340點啊，因為佢個高位係啊 dollar can 高位係109.45，低位係10608嘅，咁其實嗰個成個 range 嚟講咧就係337點， 咁但係三隻商品貨幣嚟講咧，咁啊 ，dollar cat 都比較弱啲喎。 係啊，我係知道就係話嗱，嚴寒嘅天氣嚟講咧，對加拿大係有影響啦。啊，因為加拿大嗰邊係最凍噶啦， 全部都要冬眠啦嚇。 係啦，冇錯啦。啊，咁另外咧就係話加拿大嘅經濟亦都唔係話真係咁好啦。咁譬如話前個月出嗰個就業數據已經唔好啦，咁禮拜五出嗰個失業率咧。亦都係由 6.9% 咧就升到上 7.2% 嘅，啊咁而個職位增加咧就係嘅佢係啊由11月嘅時候都仲有21,600,000份嘅新職位，但係12月嘅時候咧係減少咗45,900,000份嘅，嗱45,900份嘅，係啊咁所以其實成個加拿大嗰個就業情況嚟講唔係咁好啦，咁但係。佢其實真真正正跌咧，就唔係話就業數據出之後嘅，咁而係咧係喺禮拜二嘅時候咧，就忽然間咧就碌咗落去。嗱、個原因咧就係話加拿大嗰邊咧出個 PMI 數據，即係經理採購人指數啦。 係啊，咁係指數啦 嚇。佢其實係好恐怖，因為喺十一月嘅時候咧係53.7嘅，喺擴張區上高嘅。 嗯。 啊，咁但係12月嘅數字咧，佢係跌碌咗落46.3。 哇！ 啊，即係由53.7碌落46.3，即係其實呢個波幅嚟講咧，我覺得依家有少少玩嘅成分，即係冇可能即係差得咁遠嘅。 咁實際上操作點解會咁樣樣咧嚇？ 啊，咁嗱呢樣就唔知啦，因為我始終都唔係話即係萬事， 即係唔係一個實際嗰個加拿大嗰個。 乜嘢都知咧，咁但係我單單睇個數字嚟講咧，即係呢個數字係令到個加拿大即係個加元咧係顯著咁去轉弱嘅。 嗯。 啊，咁啊短期之內，我覺得個加指嚟講亦都有少少 overdone 啦，可能喺嗰邊嘅天氣稍微暖和翻啲嘅時候咧。啊！我相信個加指亦都可以隨住個天氣回暖嘅，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話喺109樓上嚟講，大家都可以諗就係話會唔會即係走去買翻少少加指啦？因為我覺得佢再跌嘅空間真係有限，上個禮拜真係碌咗300點嘅。 嗯。 啊，咁其實如果講翻咩咧，即係講翻個美金上個禮拜咧，就初嘅時候表現係穩步向上啦，我哋都講過。啊，最主要原因就係美國出嘅數據嚟講咧，其實樣差唔多所有數據都係幾好嘅，除咗嗰個禮拜一出嗰個服務業指數係由53.9跌到落53之外咧，咁其他跟住出嚟嗰啲數據咧，譬如話個工廠訂單咧就升幅升 1.8%， 就扭轉咗之前一個月跌 0.9% 嘅。咁個 trade balance 方面咧，佢個貿赤咧就係343億嘅啫。咁亦都係比較喺10月嘅時候嗰393億咧， 大幅減少，即係減少咗一成有多。咁呢個數字嚟講咧，如果減少咁多嚟講咧，係對於美國嗰個 GDP 係大有幫助啊。咁所以亦都係對於嗰個美金嚟講咧，係有個形成一個支持啦。再加上之後再公布嘅，譬如話個 ADP 嗰個私人企業嘅新增職位咧，有238,000。啊，而嗰、那個啊上個禮拜嗰個新申領失業金人口嗰度咧，又減少咗15,000，去到33,000，即係大家都見到呢啲咁嘅連串數字，尤其是啲就業數據嚟講咧，啊都係幾好，所以大家可能都意會唔到咧，就係話哇，禮拜五出嗰個數據可以差得咁緊要咯， 咁有啲成機去做低佢嘅啫。 啊，咁亦都係啦， 有咁嘅意志啦嚇。 我哋即係喺個金融市場內都知，美國其實好多時咧啲數字嚟講咧，啲經濟數據咧，啊都好似俾人一種好似假嘅感覺。啊，尤其是你有啲係可以修訂嗰啲咧，譬如好似啊就業數據咁啦，佢個非農職位一般嚟講咧，佢係可以修訂之前兩個月嘅數字嘅。 嗯。 啊，咁所以今個月出嘅數字咧，啊到下個月再公布嘅時候都未必一定係真嘅，要再到。跟住嗰個月去再修訂嘅時候咧，嗰個可能先至係 finalize 嘅數字嚟嘅。 嗯， 咁、啊、所以如果我哋因為啲咁嘅數字而令到即係嗰個美金係大幅波動嚟講咧，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即係譬如話真係沽得太過分嘅話，咪走去買翻啲咯。啊，如果捧到上天嘅，即係買得太過分嘅時候，啊，咁你咪睇位咪沽翻啲咯。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嚟講，金融市場都係話。啊！唔好话真系俾佢嗰个假象呃到咯。 嗯。 啊， 呢、這个就系、是、亦都系大部分嘅吓、啊、投资者所面对嘅啊嗰、那个咁嘅樽颈位嚟噶 吓。系啊，因为其实嗱，投资市场其实好简单嘅啫，好多时都系羊群心理，系嘛？譬如美金升嘅时候，大家都见到啲报纸张张都唱好嘅。啊，個美金跌嘅時候，咁啊張張都走嚟話啊，有危機就有幾多 percent 機啊，有幾多空間會跌啦、啊、咁、那個股票亦都係咁樣。啊，其實只不過就係大家都係個羊群心理，因為你當你升嘅時候，你梗係有啲利好嘅消息令到佢升嘅。咁你都隻眼望住啲利好嘅消息嘅時候咧，你就會忽略咗啲隱藏嘅啊利淡消息啦。啊，咁跌嘅時候亦都一樣啦，即係大家因為有啲你啊唔好嘅消息出嚟，令到佢跌嘅時候。咁大家亦都可能會忽略咗就係啊呢個數據係會唔會係暫時性咧？好似個就業數據咁啊，亦都係將嗰啲好利好嘅因素咧拋諸腦後。咁但係我如果睇翻上個月成個即係上個禮拜成個禮拜嗰個美國數據嚟講，除咗個就業數據比較差之外，咁其他數據有邊個係曳嘅？ 嗯， 啊，其實差唔多個數據都係向好嘅。咁即係美國嗰邊亦都係咩咯？即係我覺得就係話我哋仍然。唔好咁快啊！落個判咯，即係落個判斷，就係話佢個經濟其實係冇想象中咁好。其實我覺得就可能會係假象 咁其實咧，做羊群都唔緊要，咁我都係一隻羊群咁樣樣，睇下跟邊個嘅啫。OK，、 啊、 跟住我哋咧，咁樣就都一個叫醒啲嘅羊咁解啫。 喂，就講翻咩咧？講翻嗰個啊個歐洲嗰方面 咧。係啦，睇下歐洲大陸點啦 嚇。歐洲嗰邊嘅經濟嚟講咧，就其實上個禮拜咧。就出咗兩個數據，一個就係服務業嘅 PMI 啦，一個就係就業數據啦。啊，咁兩個數據嚟講，表面嚟講咧都啊，即係有好有壞啦。咁好似個啊 PMI 嚟講咧，即係服務業 PMI 嚟講咧，係由51.2升到上52.1嘅。咁但係如果我再睇翻個內容嚟講咧，其實啊，除咗德國係有53.5之外咧，咁你跟住攞嗰啲法國啊、意大利嗰啲，全部都仲喺萎縮區嘅。即係法國47.8，意大利47.9。啊，咁所以其實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個 Euro 受壓咧，其實亦都係有原因咯。咁仲有就係話個失業率方面咧，就是、歐元區嘅失業率咧，已經係連續第八個月咧，係企喺12.1% 嗰個紀錄高位嘅。啊，咁而各每一個國家，即、就、係、是、每一個成員國嗰、那個國內嗰個失業情況咧，即、就、係、是、就業情況亦都係唔同啦。咁譬如話好似。啊！一啲經濟比較轉好咗啦，佢國家譬如愛爾蘭啊、葡萄牙咧，啊，咁其實個失業率咧就係、是、回落嘅。 係。 咁、啊、而西班牙、法國啊呢啲，即係本身嗰個失業率高嘅咧，佢都係保持穩定嘅啫。咁但係咧就好似意大利咁咧，佢升到上12.7%，其實咧係一個有啊1977年應該係啊有紀錄以嚟嘅新高嚟嘅。啊，咁我見到就係話其實整體嗰、那個。 歐元區的就業狀況其實都不是那麼理想，尤其是那些年輕人那方面，即是年輕人的，其實去那個整個歐元區25歲以下失業的年輕，即是那個年輕人的失業人口呢，是有357,500的。啊，咁當然最犀利嚟講就是西班牙啦，係57.7% 㗎。啊，意大利亦都41.6% 嘅。咁就算係葡萄牙嚟講，都係36.8%。 其實我真係好想知佢咁多人失業個犯罪率係咪咁高嘅？ 咁你走去你如果你走去歐洲，即係呢啲咁嘅國家啊旅行嘅話，咁就唔該你揞實個荷包，即係 都係呢個自雇人士 啊。係啦，唔係叫你唔使錢，而係話即係你提防小手啊。啊！即系随时真系话你去，尤其是去嗰啲啊名胜古迹啊，即系参观名胜古迹啊嘅时候咧，啊好多人即系走埋嚟嘅时候，咁你就分分钟啊唔见呢样唔见嗰样噶啦。系啊，咁即系大家都要睇住咯呢样嘢就。咁上个礼拜除咗啲欧洲嘅数据之外咧，咁亦都系有两间重要即系大央行议息啦，一间就英伦银行啦，一间就系话欧洲央行啦。啊，咁英伦银行咧。就亦都維持咗息率咧，就喺 0.5%， 同埋維持嗰個買債規模喺3,750億英磅唔變嘅。 係 啊，咁歐洲央行嗰方面咧，維持嗰個息率喺 0.25% 嘅紀錄低位。啊，咁但係咧喺會後嗰個記者會嘅時候咧，德拉吉即係歐洲央行嘅行長咧，佢亦都講就話通脹咧。係將會喺短期之內咧，都係喺維持喺低位嘅，咁亦都意味到咧，就係話佢嗰個寬鬆嘅貨幣政策咧嘅立場係唔會改變住嘅。係咁呢樣嘢亦都係對於嗰個 Euro 嚟講咧係一個打擊啦。咁、那個 Euro 最低上個禮拜五最低見過1,500，即1,354.8咧，其實亦都係受到德拉吉嘅言論所影響嘅。咁但係德拉吉咧就佢亦都講咗話，暫時補充就係話，暫時嚟講咧就冇一個減息行動或者係採取進一步嘅寬鬆行動嘅必要。咁除非有兩個情況出現咧，就係話咩咧？第一就係話嗰個money market rate 啦，即係貨幣市場利率咧就吹緊啦，即係升咗上去啦，影響到個復甦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個通縮咧。係可能，如果惡化嘅話，因為我知道就係最新公布嗰個就通脹數字嚟講咧，佢係再由 0.9% 咧碌翻落去 0.8% 嘅。 啊， 咁如果佢再低啲嘅時候咧，我諗可能因為歐洲央行可能就會做嘢，因為佢歐洲央行喺上個月嗰個突如其來咁走去減息啦，其實亦都係受到。嗰、那個 CPI 即係嗰個通脹啦，跌到落 0.7% 所帶動嘅，即係先落呢個決定。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嗰個歐洲嗰個通，即係嗰個通脹情況咯。咁呢個係會直接影響到歐洲央行嘅決策，因為其實我相信歐洲央行係好驚嗰個通脹率太低咧，會影響到個復甦情況。 咁嚟緊呢個禮拜，咁我哋要注意啲咩嘢咧？ 嗱，嚟緊呢個禮拜嚟講咧，嗱，美國嗰方面咧，數據其實個影響力就有限啦。咁當然亦都唔係話完全冇影響力嘅。咁譬如話，好似禮拜二個 retail sales 啦，即係個零售銷售啦，咁大家都會睇下究竟美國嗰、那個零售，即係嗰個消費市場嘅狀況係點樣啦。咁兼埋咧就係話禮拜四咧就會出個 CPI 啦，禮拜五咧就會出個麥傑根嘅消費信心啦。咁即係呢啲數字都會留，都需要留意啊。咁但係，我相信下個禮拜唔好話匯市啊，如果影響到個股市升跌嘅咧，應該就係嗰個企業嘅業績啦。因為上個禮拜美女出嗰個業績咧，即係一向嚟講美國嘅業績期咧都係由美女打頭陣噶啦。咁但係美女出個業績咧就唔係咁好嘅。咁但係最重要嘅企業業績係通常嚟講咧都係話由美女之後嗰啲先開始慢慢。咩嘅，即係進入高潮啊！好似今個禮拜嚟講咧，有摩通啊、美銀啊、City 啊呢啲都係會公布業績嘅。今個禮拜開始會逐漸多噶啦，咁所以亦都大家要留意咯。 咁 至於話係啦，咁至於話即係歐洲嗰方面嚟講，其實我今個禮拜亦都係有個 CPI 嘅公布啦。咁大家我頭先都講過啦，就係話。 歐洲央行嘅決策咧，好大程度要睇嗰個通脹或者係通縮個威脅會唔會加大咗咧？即係通脹會唔會惡化咗？即係會唔會啊進一步下跌咧？咁即係呢個亦都係大家要留意咯。咁我覺得就係話啊，如果係以啊而家個市場好似冇乜方向嚟講咧，大家都仲係可以捉住上個禮拜個 range 咧。嚟做參考嘅，即係譬如好似我上個禮拜所提供個 range 嚟講咧，啊，除咗一隻加字之外咧，其實全部都係喺我個 range 裏面。譬如話好似個 Euro 咁啦，我上高我 set 就係136.80，咁佢最高都係去過136.87，係啊，都係幾點。咁又好似個多 yen 咁啦，亦都係啦，啊，咁我下即係下低嚟講，我就103.80啦 ，set 個 range 係。啊，咁佢最低咧就碌过落103.82，啊，咁其实啊同我哋个 set 个 range 嚟讲咧，即系其实好多都系非常非常之接近咯。咁如果你贴近啲 range 嚟讲，你先入市嘅话咧，其实啊上个礼拜嚟讲都叫做个成绩美满嘅，即系除咗个加指个弱势系比较出人意表之外， 啊，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吓。 系啦，咁或者個 range 方面，我哋喺下一節嗰、那個啊匯市嗰個前瞻嗰度，我哋先至再提供出嚟啦。如果係 啦，咁大家如果想聽匯市前瞻咧，就快啲 join 呢個 williamforward.com 啦。係啦， 嗱，咁啊，大家都係咁噶啦。咁啊， 下星期咧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大家想了解翻呢個確實嘅前瞻咧，就聽翻嚇安東尼匯市前瞻啦。